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呢是这样的，早晨的天气气温比较低，非常寒冷，外出的朋友天一定要注意防寒和保暖。另外白天天气晴好，能见度还是不错的，而且阳光比较充足，气温会缓慢回升。平原地区最高温度呢会回到冰点以上，中午前后适合户外出行。另外空气干燥，应该适当补水，注意用电用火的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最低温度-8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扩散条件会略微转差。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容易结冰，擦洗后呢请及时擦干水分，还是比较适合清洗车辆的。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东北四环内环方向，望河桥到望京桥车多，行驶缓慢。受其影响，京城高速进京方向队尾也排到了黄冈。在机场高速方面，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大山子车多，行驶缓慢。在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方向，德胜门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李由军李律师。李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新年开始了啊，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呢，大家如果在买房卖房方面有什么计划呢，估计现在呢已经开始筹备了。那么在政策方面，在房产证的办理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就需要专业人士呢帮我们解释清楚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李律师来和我们说说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啊。您看到2018年了，那今年如果大家想买房或者是卖房或者是想赠与房子或者是办一些相关跟房产有关的事务的话，应该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呢？ 是这样，今年这个2017年呢，我们做了好几期节目呢都谈到这个房子问题，因为大家都比较关注。实际上这个讲的比较多了，每一次都会提到房子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们不妨这样，就是大家呢一到年关了，然后呢可能这个最近呢据说又出了一些新的政策，对这个限购的地方呢，有些地方对限购的政策进行了一些微调，然后呢可能媒体也做了一些解读啊，认为这个是不是要放松啊怎么的，大家都在这想这个问题。最近我看讨论也比较多，但实际上呢我们认为，我们看到呢就是在北京这个层面上还有京津冀这个层面上， 咱们这个实际上这个新的微调还是没有出来，只不过在有些地方，比如说兰州啊、南京啊、合肥啊，还有这些地方呢，他们会出了一些微调。总的来说呢，这个微调只是一些微观的调整，它表现在几个的方面。一个方面，比如说像兰州，它的这个方向呢，它很简单，它说是这个我们把限购的这个区域重新调整一下。比如说像北，举个例子，比如说原来城八区限购，现在得了，我们城六区限购吧，那两个区给甩出来，别限了。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做法呢，比如说外地人，就是非这个兰州户籍的，你要买房的话，原来你需要提供一年纳税或者社保，现在得了，你也甭提供了。它是做一种微调，这个微调是就是定向的一种调控，针对一些比较欠发达的一些区域，比如说这个地方房子的这个保有量比较高，然后这个空置率比较大，或者说呢这个有一些别的这个城镇化的需求，然后做一些微调，目的呢还是可能要去一些库存，然后呢同时还是要维护房地产这个稳定发展。这只是微观的调整，根本不可能是大的这种方向上的调整，大的调整还是在限购。 对，也就是提示大家，当有一些新的房产新政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不要过度的紧张，或者说过度的去解读它。 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看到是字面的意思，而很多细节呢需要很专业的人士帮我们细细解读。另外呢，有的时候它只是出台一个政策，但是会有后期的一些详细的解读，那个时候是需要我们特别去关注的， 对， 而且需要就仔细的去研究的哈。 对，但是有一个方向我们也关注到啊，现在目前我看了好几个这个三线城市或二线城市，它这个放松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方向很明确的，它是以吸引人才为优先的。大家注意要看一下，比如像南京、合肥这边，他们出的政策就是说，南京，比如说南京限购，南京原来限购是非南京户籍，比如说你要买，只能买一套，买一套的话，你还要去交社保啊等等，比如说两年、三年啊。现在他这么采取了一个拐弯的办法，比如说你40岁以下，如果具备本科资格、本科文凭的，您到我们南京来，我们可以给你先落户。你想，你都落了户了，你是不是就变成南京户口了 ？OK， 你变成南京户口了，你是不是就能买房了？他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呢，实际上变相的是，第一，我们去引进人才，是吧？这第引进这个人才。第二呢，同时我们对于引进的这个人才呢，我们配套的是对他房产，他们属于刚需，给他解决这个居住问题。这就叫很定向的一个微调，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人才进来，而并不是说啊所有人都可以来买房，他没有这么说。所以这个东西呢，还有其他几个城市，包括可能京津冀周边也陆续会出台这样的政策，因为之前有嘛，只不过再微调一下。因此来说的话，它的方向还是以吸引人才为这个切入点和突破口。大家不要以为啊所有人都可以去炒房了，不是这个概念，所以一定要冷静的看待，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 对，就当新政出台的时候，大家不要就是太草率的去理解它，同时也不要太过度的去理解它。 对对对， 对，一定要恰如其分才好啊。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请李律师来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啊，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如果您在法律方面啊，特别是房产方面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李律师请教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说到这个去年啊，一直到今年啊，就是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主要是跟这个房产证和不动产证这么相关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说法嘛，说这个房产证即将下岗，不动产证正式都要登场了，很多人就是不太理解啊，这个您能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吗？ 我认为也是媒体的一个过度解读，或者说是一个片面的一个说法， 有点标题党的意思啊， 有一点吸人眼球这个架势吧。是这样，这个房产证你如果说下岗，那下岗的多的去了。现在我们试想一下，我们手里拿到的有多少是不动产证，有多少是房产证，我们就笨想一下，如果都要下岗的话，那得拉多少火车皮拉得走。首先这是不现实的啊，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它都有一个过渡期。比如说咱们国家要求是2017年要求实行这个不动产统一登记，当然做的是有几个地方做的试点，比如北京也是在试点。北京在试点的时候，比如说2016年，我们发现我们2016年如果你去换你的新房产证，比如说你在办理房屋买卖呀，或者是先办下来房产证的时候，他就给你办的是不动产统一登记证，但是老证还在吗？还仍然在呀，你可以去换，你也可以去加密等等，但是他不强制要求你，对不对？但是以后呢，可能 它会慢慢慢慢过渡到一定时候呢，它可能就会慢慢要求你去做一些这个方面的变更。为什么呢？因为有这几方面的原因嘛。我认为第一呢，不动产统一的登记这个东西呢，已经是有法律依据，并且也是这个国家在这边有战略的这规划，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必须要这么做。这是第一，从国家层面上，因为可能将来涉及到这个不动产的国家的管理啊，对不对？包括有些人说是不是为了收房产税，咱现在不敢说，但至少国家对不动产统一登记以后呢，会形成很多方便。第一，大数据要求，比如说我们对这房子精准调控，可能是需要这个登记。第二的话，可能我们在考虑这个房地产发展的这个发展的时候，定一些房地产政策的时候也会考虑。第三的话，也会考虑到这个不动产登记以后，会考虑到这个将来在不动产这个摸底啊、调查、资产评估方面，包括我们联网进行一些这个法律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是需要的。再说深一点，是不是对反腐也有需要，是吧？这个咱们也都听说过。但是从我们这个律师这个职业角度来讲呢，我们个人认为啊，就是原来的那个房产证实际上偏于简单，太过于简单化。简单到什么程度？就是上面这个登记的信息过于简单。与现在的这种这个数字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有点不太相匹配了，需要到改革的时候了。为什么呢？大家就很简单的想，我们天天会看到很多房地产的纠纷，尤其很荒谬的一些纠纷，就是我还在家里房子就没了，我还没离婚房子就被对象给卖掉了，被配偶给卖掉了，老子的房子被儿子卖掉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它是有原因的，当然是道德方面的层次上咱就不说，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讲，你的房产证在这个登记的时候肯定是有问题的，那怎么能让别人给卖掉了呢？所以呢，不动产统一登记证或许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中，在以后的不动产统一登记中呢，它可能会增设很多的内容，比如说加一些内容啊，这证明登记产权人比如说张三，然后后面说啊，虽然登记是张三，但是这个房子是共同共有，那共有人是谁呢？有李四，有王麻子，是吧？都在里面。哎，甚至说如果是那个按份共有的话，哎，张三是多少比例，李四多少比例，王麻子多少比例，他得给你说清楚。第三的话呢，还有一个，他可能会设定一些，比如说二维码之类的，或者是那个咱们的，就跟咱们这个微信扫描一样的。将来很简单，我就不需要去查那个房产证号了，就每一个房可能对应的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号，就是跟身份证号一样的。我比如说拿到哪个房管局的话，我只要一扫这个二维码号，或者有输入这个专用的号，立刻就会定位到这个房子所在位置、小区详细情况、产权人有没有被查封等等等等，这样是不是会避免被诈骗？是不是会避免将来因为房子产权纠纷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呢？这就是一个科学发展的方向。 应该说，这就是房产证和不动产证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相当于一个房子的身份证。 对，更详细了，更细了，更细了。 好，那说到这个话题呢，可能有听众就会问了，那李律师，我现在是不是就需要去换呢，去更换我这个房产证，把它变成不动产的登记证呢？有这 样吗？现在你可以去换啊，可以去换，但是呢可能大规模的还没有开始。有些人去换不动产登记证，换完了以后呢，现在给咱们加一些房委码呀，房委的加一些什么东西是可以去换的，但是呢没有强制性要求去换，这个根据自己需要吧，也跟你也随时关注这个政府的政策吧，你觉得自己需要呢你就去换。也可以换也可以不换。 那如果是要换的话，这个过程上啊、手续上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很麻烦吗？ 比较简单，你去换的时候他可能会需要你拿着原来的证件去，然后去说明一会，但是这个东西呢，你在换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仅供探讨啊。从我们历史角度说，如果原来一个房产证本身就有瑕疵，比如说啊，是以夫妻方的名义，或者说哎三个共有人就登记了一个人，那么你换这个证的时候，你能否把这个利用换证这个过程把你这个缺陷就弥补上来？比如说夫妻两个能不能都把名儿写上，或者那三个人能不能把那两个人也加进来，不要造成你换了证了以后还是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了。比如说将来产生纠纷了以后，法院的审判上会认为，那你都换证了，你换证的时候你为什么还不加进来，会导致咱们有一个本来还没事儿，这么一换证你又不加上，会导致咱们会出一个弱势，会出一个很弱势的一个地位，会对咱们有一些不利的地方。因此要换你就把这个都换完， 就尽量完善化，要不然就暂时不换也可以啊，根据自己需要。 就目前也没有什么大碍，换与换都没有什么大碍。 如果咱要去换的话，我建议的是你既然换一次 换透了， 对，咱就把它弄全了， 一步到位哈， 咱就把它弄全乎了，别到时候弄半天又弄了个加生饭，完了以后又说不清，你不是更加雪上添花吗？ 好， 对不对？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想跟李律师聊聊哈，那个就是经过去年一整年哈，你也是接触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房地产方面相关的案子，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向您咨询相关的问题，其中哪些方面的问题是属于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弄不明白弄不清楚而且出现问题比较多的呢？ 嗯，大概还仍然是那常规的几类啊，因为去年我应该是在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对这个房产问题我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分类。 嗯， 是这样，主要出现的几个方向啊，根据我们这边接触的话，有还是分三个阶段，还是分三个阶段。大的来说，第一个阶段就是买房阶段出问题，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房屋买完了以后，办证了以后，就是在这个办证这个过程中产权问题出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证也办了。完事以后呢，出现这个产权变动的问题，比如说离婚啦，有这个有去世的继承啦，就是在这几个方面， 嗯， 或者买卖啦，就是主要分成这个三个阶段，容易出问题。但是可能出的问题比较多的啊，从咱们这个，因为考虑咱们帮帮谈，可能都是一些年龄可能比较大的一些朋友啊，我觉得啊，这个他们的房产证买房这块出问题，反正接触的像帮帮谈的比较少，帮帮谈接触比较多的大部分都是。后期的问题， 嗯，继承啊， 继承啊，离婚呀、 啊， 或者房产证出现问题，过户，这里面呢，可能离的比较多的，大家老在说，老在问，说我这个房子，我想给我儿子，给我孩子，我怎么给才能最省钱啊？这种事儿问的比较多，有必要的话，今天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的话，我们把这个也拿出来再说一说，因为一年了嘛，看他说什么，恐怕明年咱们要卖房的话，是不是也能用上？ 每次其实李律师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相同的问题会问到啊，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吧。 说说这个，现在咱别的地方先不说，就以北京为例吧，因为全国各地比较复杂啊，以北京为例，现在就是说房屋这一块过户呢，比如说老人把房屋要给到子女的话，是吧，咱们一般常规来说，第一个办法呢，常规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赠与嘛，对吧，把孩子把房子给子女赠与嘛，也是一种方式嘛。第二种方式呢，有的说哎这个赠与不合适啊怎么着，我们能不能做一个买卖，实际上是假买卖，也没有给对价，是吧。还有的呢是实际上呢属于那种就是继承。大部分常规情况来看的话，也就这几种情况。这里面呢就是税收这一块，好多人会问到，这个哪一种最省钱呢？哪一种 最划算哈？ 最划算呢？反复的问，是这样啊。如果是咱们，因为北京的这个限购政策比较复杂嘛，我们就以这个满五为一做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这个房子前提是满五为一的，这个前提条件，咱们来算一笔账的话，看看你是怎么能，给你最合适。首先呢，就是满五为一的话。你如果是要走这个买卖的话，买卖房屋的话，满五为一的话，比如说你给孩子走个买卖，他首先是免个税和营业税的，是吧？因为你要满二的话，不满五他要收营业税嘛。 嗯。 不满二收营业税，满二不满五他还可能要收你个人所得税嘛。然后满五为一就个人所得税也不收了嘛。但是他有一个契税。契税国家规定的标准是3%的，按照房屋成交价3%的，3%的契税，如果你是这个走买卖的话，这个契税是要收的。但是北京这边规定是这样，如果你是90平米以下的普通住宅，那么他可能就收你个1%，是减一点吧，减免着。如果90平米以上呢，非普通住宅呢，他可能就收到1.5%。如果你是2套，那对不起，那就3%。对吧，你是2套或者是非普通住宅，他可能就可能给你收到3%的契税，这是一个前提，买卖的一个前提啊。 嗯， 这你算3%，比如说你的房子是500万，3%15万契税你得交，假如啊，就是说买卖的话。如果咱们走赠与的话，赠与的它有个规定，它分3类赠与。一类呢就是你赠与的是特定亲属， 对吧？咱们赠予给特定的亲属，特定的亲属呢，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它这个范围呢，就是比如说配偶啊、父母啊，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它是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内，它叫特定亲属。如果赠予给特定亲属里面配偶除外啊，就是配偶除外的这个特定亲属的话，他要征3%的契税。没有优惠啊，就是3%契税。然后呢，不管你唯一不唯一，满五不满五，什么不管你这个是多大面积，是非普通住宅还是普通住宅，他都按3%征契税的。然后呢，营业税和个税都不收。然后是配偶的话是全免，什么都不交，连契税都不交。为什么？你当然去改名就完了，你不是去办换证，你当然去改个名，用配偶嘛， 嗯， 去加个名，改个名，他就收工本费， 这个最省事儿， 这是最省事儿的。 嗯， 然后呢，除了配偶和这个普通亲属之外，非普通亲属，比如说我想给我好朋友，那这个时候你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和3%的契税，就很厉害了，23%， 嗯， 大概下来啊。这个当然，这个税的话，它可能是有把你原来那个成本可能得减掉啊，大概不是按房价，但契税是按房价，你就算这样，就是说赠与的话，要是赠与给这个特定亲属的话，也是很高的。那么我举个例子，怎么算出来呢？啊，举个例子，比如说还是500万的这个房子，也是90平米以上的普通住宅，这个满五不一，这样算一笔账。如果是买卖的话，咱们刚才算了吗？买卖的话，1.5%的契税嘛，它满五不一嘛，又是普通住宅嘛，1.5%的契税算下来的话，以买卖的他子女的话，他要交7.5万，就500万，他要交7.5万。然后他要是走继承的话，房屋继承的话是零，什么都没有。 嗯， 你说最省事是零，是继承 省钱啊。 说父母不在的继承是目前来说，因为咱国家没有遗产税， 嗯， 继承是零，啥也没有，你拿着判决书到那就过户，最省事儿。然后如果是赠与，那么赠与是配偶不存在，我刚说了工本费。如果是赠与配偶以外的特定亲属，就是父母子女啊、孙子啊、这个姐妹啊之间呢，他收3%的契税，500万，3%多少啊？15万。 嗯， 刚才第一个买卖是7.5，这个15万是不是比那高了？ 对。 好，如果是非特定亲属，你要交多少钱？你算一下， 20%， 你要交20%，再加上15%，你算算。100多万，算出来了吗？ 算出来了。 哪个最省事儿？继承，当然继承是具有条件的，那老家不在呢， 对， 一般不具备。然后婚姻期间是省事儿吧，就搞工本费，再就是赠与，再就是赠与和买卖算起来呢，你赠与比买卖还贵，这就看你的条件了。我就跟你说不清了，你看具体条件，具体再分析了。 对， 因此这个东西老在这搅，老在这，为什么中介让我这么做啊、哎？怎么能规避？实际上中介有时候也在想办法给你减税。但是呢，中介那个减税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想的减税是，你除了减税，你之后将来你 会 不要出什么麻烦 啊？ 但是中介往往想的，我不管，我把这一单做回去减了税，以后的事儿他不管。所以这个有区别啊，你不是说中介给你做了，我建议啊，还是要问一问律师。 对， 你别这一单的你合适了，你下一单怎么办？ 中介一般来讲，他都是就是一锤子买卖嘛， 对， 是吧？ 就我这事把你省了，你高兴了，后面我不管。 对，律师想的不一样，律师是按照合理合法的， 对对对， 看得比较长远。 对， 嗯， 所以这个问题你不要光看一时，你要看以后。 对，所以大家呢，就是在碰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呢，就刚才李律师也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就您可以按照自己家的各种情况来掂量一下，看哪种方式呢是对于您来说最有利的。当然，有的时候啊，可能貌似这个省钱，但是呢，未必它是最合法或者说最省心的。省钱是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买卖房屋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要省心，包括以后的一些事儿，特别是您这个房子比如说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抵押啊，或者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咱不清楚，那么以后的这个事儿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了。对，我就刚就举个例简单，你记得刚才那个买卖，他虽然说收税少7.5%，赠与你还貌似看他赠与收了15万，但有一个问题将来出来了，你赠与的时候你是没成本的，将来你赠与的那个人再要卖的时候，你就等着你的个税是多少，是整个房价的，你没有减项吗？ 嗯， 但是我要买卖，比如说这房子500万，我是300万买来的，我虽然也交了税了，可能还交的多一点，但是我下一次再卖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把我这300万减掉？因为我300万是我买的成本啊，收个税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把它就刨掉？ 嗯，哎， 所以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下一次可能那个就翻过来了。 对， 哎，说到这个问题，还真有个听众问到这个问题，他说我爸妈就把房产赠予给我了，那我现在呢拿这个房子呢我想卖出去该怎么处理， 出现问题了， 就跟您说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吧。 你卖的时候他跟你算，你看是满五，你看你个房本到你手了以后，你下次卖的时候你是满五唯一还是怎么着，他就跟你那个算，并且算你当算到你的个人所得税的时候，他会按全值给你算，因为你得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是免费的， 嗯， 所以下次就会给你算全价，而不是像买卖房屋那样把买价给减掉，你就算吧，他就出来了。 等于跟下面这个问题差不多啊，下面这个问题就是问到了无偿赠与房产再出售，那么买卖双方都是唯一住房，需要交纳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个20%的个人所得税吗？ 他是满五唯一了吗？ 没说满五唯一，只是说唯一住房。 唯一住房，你要你看满五不满五？ 嗯，满五怎么样？不满五， 他目前还是不收个税的。但是你唯一了，你要是满五唯一了，他目前是没有个税的，只收契税。 嗯、哦，那是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条件呢？ 那收个税呀、啊， 就得交纳这20%了。 对呀、啊，对呀、啊嗯，要交的。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回答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说不定哪天呢就我们也自己会碰到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李律师，亲属的房屋赠与的流程是怎么样的？亲属就比如说不是我爸妈，可能是我叔叔、嗯、或者我姑姑把房子给我了、嗯、这种赠与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是特定亲啊，这实际上亲属就是赠与这块啊，亲属赠与和非特定亲属赠与，就是特定亲属咱不是有个范围嘛，是吧？就是到上到爷爷奶奶，下到什么子、这个孙子孙女是吧？ 嗯， 非特定亲属的赠与和特定亲属的赠与，它程序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要求你提供的这个身份的材料不一样。你说你父亲把你赠与给我的房屋，你得证明这是你父亲，首先你得证明。哦是吧，还得证明这个产权关系，他要求的材料实际上类型是一样的，第一身份关系，你得证明你俩什么关系，为什么呢？他得根据你俩关系划定界限，你是非特定还是特定的，他税不一样啊。 啊，就甭管是你叔叔给你还是你姑姑给你还是你姨给你， 你得证明这关系。 关系那如果是朋友呢？就是朋友， 就是朋友，行啊，可以啊，不没有关系，就是非特定嘛， 朋友关系不需要证明哈， 不需要证明，就是你我人家说这是我朋友，行、啊， 愿意我就愿意给他， 那就按非特定那个收税呀、 啊。其实还是税上的不同， 还是为什么他划定，他是因为税不同、 嗯。 其次的话就是要，其实手续都一样，证明身份关系，证明财产关系就完了。到那地方去，房管局那边要求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就完。到那地方可能得签一些东西。 好的， 嗯。 好，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那么稍后呢将进入第二时段，我们这里呢有一些听众提出的问题呢我们需要一一解答，那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梦梦在你身边，想着一切，你帮我来我帮你演，帮帮帮帮帮，梦在你身边，闪烁一切，生活处处正能量，也让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皇城根下，大街小巷，车来车往，匆匆忙忙。抬头望望，回头瞧瞧，对生活喊声暂停，发现片刻的美好。主动让座的红领巾，无私奉献的活雷锋，你可曾接受过他们的帮助，感受幸福？你是否也渴望助人为乐，变得阳光？让帮助传递 FM 幺零七点三，京城帮帮团，帮帮帮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李由军律师。李律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上半时段我们一开始呢说到了房产证和不动产证的这个话题啊，有听众呢提出了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孩子要结婚了，他们买的新房，那现在是办房产证呢，还是办您刚才所说的不动产证呢？ 你现在如果去办的话，他应该给你发的是不动产登记证。 嗯，那他这个上面的这个名字和以前一样吗？ 没有什么太大的，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能会加一些防伪码呀，加一些细节，还没有完全，就是现在试点嘛，还没有完全推开。 哦， 应该是有一些区别，却不会太大。 这位听众呢也问到了相关的问题啊，他说我听说有一种说法，说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现在不重要了。房产证上有你的名字也不一定就等于房子是你的，房产证上没有你的名儿也不见得就没你的份儿。 不能这么理解。 嗯， 这个事情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说法和想法呢？ 我觉得这个想法太荒谬了啊，不能这么理解啊，也千万不能这么解读。首先我跟你讲有几点理由啊。第一，房产证上如果是登记的是你个人的名字，并且下面呢写的是单独所有，你看啊，这个咱们婚姻期间啊，现在包括咱们好多夫妻之间登记的都这么登记的，包括我在内。 嗯， 我的房子上也是登记的我的名字，然后也写着单独所有，实际上那夫妻共同财产。这是原来在登记的过程中那个时候的登，为什么要改？咱先说为什么要不动产登记，这就又回来了，就存在这个房产证登记书确实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当时在那种条件下也只能那么做了，可能不过戏，没想到房子那么值钱，出那么多事儿。因此来说，并且物权法出台也时间不长，物权法出台以后才要求有不动产登记这么一说。因此来说呢，不动产登记证或者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并不是说无关紧要， 非常重要。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夫妻两个房子写的是男方的名字，就以我为例吧，写的我的名字，假如哪天我这个人就是道德上不过关，我去把这房子拿出去，我把它给处分掉了，那个买房的人其实他真的并不知道我是不是结婚了，怎么他也看不出来，因为现在这个有的婚姻也不联网啊，是吧，不联网啊，也不同意，也不像统一登记证，他统一登记的后他的网上一查能查出，他查不出来呀，你北京的房子南京查不到啊，怎么办？卖了有可能就卖了，或者抵押了，你怎么办？人家那个是善意的，完了你这个房子就被卖掉了，尤其是抵押担保，我遇到这种案子多了去了，人家就给你抵押担保了以后，人家把钱一拿，人家走了，走了以后房子还不了了，还不了了以后抵押公司就来了，说你这房子抵押在我这抵押了，担保了，那媳妇还在里面住着呢，还说这房子是我夫妻俩呢，人家说这房子我都抵押担保了，人家有可能到那去把放本都给你过了，关过来一看你说咋了，这个时候保护谁的权利就成了问题了，那人家也是善意的，你是善意那怎么办呢？那得了，法院的倾向于做法就是这种情况下，如果合同很难被说他这个抵押合同有效无效的情况下，那法院就说那得了，那你这个房子 你再问你丈夫要钱去吧，他侵害了你的权利，你告他去吧。 嗯， 你也得保护人家这个抵押担保啊，因为这是一个市场，人家抵押担保是通过房管局做的呀。 嗯， 你这个时候你说是对你们没有作用吗？你说放在这写谁的名字没有作用吗？我觉得这个理解就这个时候就体现了一种作用，因为法律上的和登记上的实质上的内容和公示上的内容它是错位的，它有时候不是完全统一的，这个以后可能在不动产统一登记里面就把这问题解决掉了。那不动产统一登记里面就当时登记就把权利人都登记上面去，那一看就明白了，那也不存在善意第三人。 对，所以听说的您就先听听，别太当真哈，尤其是像房子这么大事儿，就是咱不能说听别人说，听街坊说，听邻居说，听我们家人说，咱得听这个法律条文是怎么说的，听政策是怎么说的。 对，但是反过来说，说房产证写的我的名字，我是不是就为所欲为？那也不见得，法律也是有保护的，但是法律也是有特殊情况嘛。比如说夫妻两个，你一方背着我，虽然写着女方名字，你背着我把房子卖了，那实际上这个买卖有时候也会被认为无效。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婚姻法规定啊，你不能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物权法也有规定啊，共同共有的你怎么能擅自处分呢？当然这时候就出现一个善意第三者的问题啊，人家要过了户了，他抵赖押了担了保了，你说咋整啊？就出现这种问题的话 特别麻烦了哈。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你都不能片面的理解为说这个证儿写你的名人也行，写我名人也行，写谁的名都不关紧要，你千万不能这么去理解。我个人认为要想说这个东西很安全的话，又归结到咱们说这个不动产登记登记，也就是没有不动产登记登记，现有的房产证的这个框架下，你完全也可以把它做得很完善。你可以把它共有里面写清楚，人家也有那么一栏是注明让你写共有人的，好多人我们就不去写，你要写上，比如夫妻你要加了名了，他能把它处分掉吗？他肯定处分不掉，他处分的时候他需要那个人来签字啊，房管局不给你过户啊。所以说写谁的名并不是无关紧要，会导致一个人家先处一个优势的地位，导致你本来是物权变成债权了。 嗯， 就是你可能很赢了这个官司，你拿不到钱，就出现这么一个很尴尬的地步。 好，说到听说啊，我们这位听众又听说了，他说我听我们邻居说呀，这个老家给孩子买房子，不能把名字登记在孩子名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可以呀、啊， 我估计可能老人有一些担心，就是怕以后啊，比如说房子给你了啊，是你的了。家长出的钱嘛，以后出现一系列问题、 嗯、 比如说孩子不孝顺了，比如说孩子私自把房子处理了或如何如何，可能老家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是也不能就说不能给孩子登记在名下。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你可以登记在孩子名下、嗯、但是你有一些注意事项。 这个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嘛，咱们不是都吵得很火了是吧，那个里面说得很清楚嘛，就是这个婚前如果这个孩子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你给他买了房登记在他名下，那属于要么就是还属于人家孩子这一方婚前财产嘛，这没得说嘛。 嗯， 如果是婚后买的，你也登记在你自己名下，那视为对自己子女的赠与嘛，离婚的时候不能被对方所分割嘛。但是如果你婚姻期间你买的房子你写两人名字，那就不好说了，这个可能就麻烦了吧，对吧，就可能产生纠纷了。有的人会认为啊，那你登记在两个人名下，那你是不是对两个人赠与，那就麻烦了，就出现问题了。当然说如果说是刨出婚姻这个因素啊，不考虑是婚姻这个因素，考虑到这个孩子对他好不好的问题，那也确实存在。你把人名字写到这个子女名下、嗯、子女将来不孝顺了，人家把房子卖了或者怎么着了， 不管你了， 不管你了、 嗯、 你怎么着，这事也存在问题。这个已经超越了法律问题，是一个家庭伦理道德的问题，你怎么去想，对不对？我说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孩子孝顺不孝顺你，夫妻双方就是能不能说结婚的时候咱们就奔着离婚去， 没有人这么想， 这个就不是法律问题，我就觉得这是你们一个社会观念的问题。你要是从法律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做到零风险，没有就没有家庭了，没有亲情了，没有这个共同生活，就没有了， 嗯， 无法去做到。 所以说您想把孩子，就如果您想把这个房子写在谁的名下，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考虑的长远一点，但是考虑的问题啊、嗯，是如何规避风险，比如说可以做一个公证，或者说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说明，比如说孩子怎么怎么着之前这个房产权益是属于我们的、嗯、怎么样之后那孩子可以自由处分、嗯、就可以做一些规避风险的事情。 对，如果说这个咱就这么说啊，如果这个话可能说的听出来大家可能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如果老家觉得啊，这个我还是为了目的是怕将来孩子万一离婚了啊，万一离婚了这个房子被分掉，那你就写你名字是最保险的。这我上次原来节目也讲过，这可能是从风险上讲啊。如果说要是 觉得这个，那你这样你想一想，人家结婚的时候一看这孩子名字房子写在父母上，那结婚的那一方从他的角度想一想，他是不是也会犯嘀咕， 嗯， 是吧，这个东西你自己考虑了，就是你要是从风险上讲，我们不考虑那个因素，我觉得那你写你名下是最保险的，他怎么离婚他还拿不走你的， 对， 但是你要从另一个角度想，他夫妻两个他心里合适不合适，那你就另外一回事， 对，这个关系比较微妙哈，关系比较微妙， 对对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听众提出的问题啊，这是他帮他一个亲戚问一个事儿，说这位亲戚是位女士，今年50了，目前呢跟老公呢在感情上出了点问题，说目前老公呢在外面挣钱啊，一点都不给家里用，那现在呢想离婚，家呢是农村的，农村盖的房子呢是女方挣的钱盖的，有一个儿子还没成家呢，但是目前呢想离婚，男方不想离婚，但是也不管家里，就说女方非离不可，那如果说非离不可的话，第一怎么离啊，第二就是家里面这个房子怎么分，说这男的挺不讲理的，想请律师给出出主意。 这个农村的房屋啊，如果你是宅基地上的房屋啊，前提是你是宅基地上的房屋是可分的， 嗯， 如果不是宅基地上的房屋，就咱们北京吧，以北京为例，周边大量的区域里面会存在，在应该是在98年前后吧，咱们国家鼓励过一批这个各村搞一些养殖小区，好多那个村民呢就在养殖小区一人划一块，每家都有嘛，然后呢好多人就在养殖小区里面盖了房子，后来也不养殖了，人也在那住着，就盖这种房子的话，或者说再说极端一点，有的人就是在那院空地的，就或者是租一块地，他就在就盖房了，这种非宅基地上的房屋，你如果到法院去离婚时候分割的话，法院就很犯嘀咕，你这是非法建筑啊， 嗯， 他就不能分。如果是宅基地上的房屋是可分的，但是呢法院有时候也掌握，你要是盖上5层8层的给你分吗，他宅基地上房屋现在一般的是不超过2层，有的地方要求只能是1层，因此来说你分的时候，如果是村委会能给你出证明，证明这个房子是合法建筑或者没有违法建筑的话，那理论上法院是都可以给你分的。本案中如果你属于这种，首先你的这个建筑是合法的啊，然后呢你婚姻期间虽然说老公没给你工资也没给你钱，但是呢婚姻期间你们所有的收入理论上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盖的房子你投资的这个房子里 面也是共同财产， 也是共同财产，他也有权利去分 一 部分， 嗯， 分一部分，具体怎么分，是给他分房子还是给他折价款，这就看具体情况了， 嗯， 怎么去做了，法院如果从这个人文的角度考虑，一般来说会给对方适当的一点补偿款，因为不可能再给他一间房，他要住进来你不是又得闹腾吗， 嗯， 所以一般会这样，但是考虑到周边的房屋可能会面临拆迁，利益比较大，男方的话可能就是有别的想法， 不想离哈，暂时 不想离，或者说我就不要钱，我就得非要一间房，等到拆迁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能多得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给你制造一些麻烦，就看法院怎么 去理解。至于目前男方不想离婚又不讲理，您又非想离，其实也不见得非得去协议，这个也可以单方面起诉， 可以、啊、 也是一个 方式、啊、肯定是可以起诉的、啊、 您自己斟酌一下 啊，可以起诉。 好，说到这个农村的房子啊，这位听众，我是农村的，黑龙江的，现在呢我想在天津的农村买一个平房，想问一下李律师，如果将来拆迁的话涉及到补偿，能补偿到我吗？买的时候我需不需要做一下公证什么？ 公证不了，合同无效。 为 什么？肯定农村房屋是不能卖给本基地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 这都是法律规定哈、 啊。就是我们俩邻着村都不行，还别说你黑龙江的买到天津来了，你肯定不行啊。就是北京的，我们两个村，我们俩就隔条马路，你是东马庄，我是西马庄都不行， 哦， 都无效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如果你买了，到拆迁的时候能不能给你，比如说我就买了， 嗯， 现在他也没问我要，到拆迁的时候会不会得到补偿？我个人会认为啊，根据拆迁政策来定。就是那个拆迁的政策是国家层面是没有的，一个地方一个政策，将来那个地方比如说出政策了，说这个哎外地人买的这个房屋地上物补偿可以给你，那就给你了，按说是还能给你安置这房，那就给你了。但是目前就我接触的啊，北京以为北京为例，北京所有的地方的拆迁政策我应该都是比较了解的， 嗯， 以北京为例的话，如果你是买的非本村村民，你买的房的话，地上物的补偿会给你，然后呢适当的给你一点什么补贴奖励，土地的补偿款，就宅地的补偿款，一般来说你很难拿到，还是会给房主。但是如果说这一笔款给到房主了，那您通他肯定会给你打一个合同无效或者怎么地，到那个时候呢你可以从那个 土地补偿款中，你可以要一部分补偿归你，一般会要的70%。比如说他这块地上物，比如说赔了50万归你，那么地下比如说宅基地这块赔了100万，理论上你可以拿走70万。 嗯， 这个是根据这个合同无效的过错原则来分配的。这个目前北京是这么支持的。 好，我们再来看这些问题啊。这位听众说，我父亲有两个孩子，百年之后呢，想把房子给到其中一个孩子的名下。那么请问另外一个孩子需要同意吗？是不是还需要立遗嘱？ 父母把房子给谁不需要是另一方同意啊，这个是 如果房子是他一个人的话哈。 房子是 父亲本人的。 父亲本人的啊，可以。如果是房子是父亲和母亲的， 对， 比如说母亲，比如说举个例不在了， 嗯， 那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那这个时候这房子还有一半继承没处理呢， 对， 他就不好给了，就给不了。 那50%是母亲的处置权。 对，母亲的，你这还三个人嘛，三个人还继承嘛，你还能没分开呢，你要给只能给你那部分，给不了全部了啊。 嗯， 如果是确实是老爷子一个人的，那人家愿意给谁给谁，要不用写遗嘱，那要写的，那要不写遗嘱，将来说不清给谁啊， 嗯， 那不就成了法定继承了吗？那不就俩就争开了吗？ 好， 就是还是要写一个。 好，这位是我母亲的房，想给我女儿，需要办什么手续？就是说姥姥的房想给外孙女，这个需要办什么手续？ 赠与呗，或者买卖，就刚才就说回来了吗？ 嗯， 你要是走买卖的话，你得看符不符合现住政策啊。你这个子女，未成年呀，现在有的地方是不能办证的。还有你要是赠与可以，赠与不就是刚才又说到吗？你赠与是。手续很好办，你到房管局问一下，各个地方不一样啊。原来是要求是要公证的，现在这块是不要求强制性公证了。你到房管局去，叫不动产统一登记大厅嘛，到那去，他可能会有很多东西让你签。 嗯，另外就是说，如果是过户的话，这种情况过户的话，就老人家是不是得去几回啊？这肯定得去，因为房主是他本人哈。 他如果不去啊，像这种情况，老人原则上来说，老人你必须到亲自去。如果说老人不去的话，委托一个人去的话，这个委托是一定要公证的。 嗯， 这个你要听清楚啊，就是你的赠与协议是不需要公证的，原来是需要公证，现在不需要公证了。但是你要去委托一个人去给你办房产手续是必须要公证的，这个是非常有必要。 就如果是他委托他的亲闺女去， 不管委托谁， 也得办 公 证。 对， 甭管是谁啊， 你要是不公证的话，那请问，不动产统一大厅人怎么知道这个委托就是他自己亲自签的？ 那如果是委托一个律师去呢？ 也需要公证， 哦， 也需要公证，都需要公证， 所以 公证是不可以的。 老人家如果说身体不便不能亲自出动的话，得需要办一个公证的委托的手续， 对 啊，或者是自己去， 或者自己去。 如果自己能去的话，就办这么个过户手续，得去几回啊？ 哎，老年人有绿色通道，是你要是我不知道，你看那个地方办事这个 效率 了，这个城北京反正一天就完了， 哦， 你只要材料全啊，到那儿。甚至半天就完事儿 啊，所以就是您之前都打听好了，把该准备都准备，估计老人家如果身体可以的话，基本上一趟也就差不多了。 对，但是您提前去问，需要什么材料都准备全了，要不然你肯定一趟，反正是一趟能办完，那概率还是比较少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手续一般人都准备不全。 行， 比较麻烦， 最好能够一趟办完啊，反正提前您做点功课吧。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李律师，我们家的房是2001年拆迁的，当时房本是我父亲的名字，交款发票是我和我父亲两个人的名字，当时房本是不能写两个人的名字了。现在呢，我父亲去世了，我跟我妈住着，哥哥呢也同意这个房子将来归我，那么安置合同上呢有我和爸妈。想问一下，怎么变名字最合理最实惠？他这有点 绕 啊。我再给您说一下啊，2001年拆迁房，当时房本呢是他爸爸的名字，因为当时不能写俩人的名儿， 嗯， 但是呢交款发票写的是他跟他父亲两个人的名字。 他交钱没有啊？ 他没有说钱有没有他出，但是发票上确实写着他们俩名字， 嗯嗯， 现在父亲不在了，这房子呢是他跟他妈住着，他哥哥也同意这房我不要，将来归你， 嗯， 那么安置合同上，因为是拆迁房嘛， 嗯， 写的名字是他和他爸和他妈。 这个房子拆了吗？ 应该目前还。 那怎么又安置很？他这个 我们家的房是2001年拆迁房。 就这个房，现在说这个房就是拆迁的安置房，还是说这个房又被拆迁了？ 那他也没写。 假如这个房还，我个人理解，可能这个房就是拆迁安置房。 嗯， 拆迁安置房，拆迁安置的时候呢，就是交钱了。 嗯。 叫俩人，他发票是俩人，但名字写着他父亲的。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呢，他哥哥也同意。 这个房子现在要办证是吧？ 嗯， 现在要办。 他想把这个名字就等于写成他一个人的，这怎么合理呢？ 这样弄啊，首先你看一下你拆迁的那个拆迁人，就有时候拆迁人可能会是一个什么职业公司啊，什么职业房地产职业什么有限公司，或者是政府啊，或者是什么，你问问他可不可以，就是。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三个人不是利益关系三个人吗？我们写一个东西啊，还是需要公证一下，说这个房子就写个妹妹了。如果说同意，人家说是可以，你就可以；人家说不可以，说谁的合同我就非得写谁不可。比如说这合同一看，合同是他父亲的呀，或者说父亲合同是三个人的，我就得写三个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有这么几个办法：等房产证下来以后，你走一个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赠与啊或者怎么着，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个房产证下来以后呢，你到法院去走一个诉讼，析产，叫分家析产诉讼。这个时候呢，你在这里面你们调解一下，说这个房子啊都归姑娘，因为这个房子你是共同购买的嘛，包括大量的安置房拆迁房你们都可以走，因为拆迁房大部分比如说分股六套都写一个人名字，他为了省事儿，实际上呢肯定不是一个人的， 嗯， 你被安置人好些了嘛，后面还七八个了嘛，所以这个时候有我们就产生一个纠纷，叫析产纠纷。这个时候你到法院或者所有权确认纠纷到法院去确认，法院最后一审了以后，就是你们也没有纠纷也没有意见，把房子最后就确给你妹妹了。好，然后你拿着这个判决书到房管局去过户，这样可能你最省钱 啊、 哦。除了法院交诉讼费之外，你可能就不交什么钱。 判决哈， 判决 啊， 或者调解书都可以、 嗯、啊。好，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刚才您说的单独所有只一个人吗？这个房产证上可以写几个人的名字呀？ 房产证写几个人名字没有规定， 嗯，写几个都行哈。 我专门为此问过我们北京一个法院的法官，我说房产证能写几个名字、嗯？他说没听说写几个，随便。 愿意写几个写几个 啊、嗯？他说他见过写几十个的，上百个都有。 但是如果写的是单独所有，是 那就一个人呢、啊？ 那如果那个房子写的单独所有，那应该上面就写一个人的名字。 那肯定了，那要不然怎么能叫单独所有呢？嗯、如果是几个人，就叫共同所有了。 对，所以这是两回事儿哈、 啊， 两回事儿。嗯， 对。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关于限价房出手的限行政策，比如说满五年后怎么卖出、啊？他就这么写的原话啊。 嗯，限价房是吧？限购限售房是吧？ 限价房出手的限行政策。他这个问题就是这么问的， 太乱了。现在这个有这样一啊，大概有这么两类啊。一类呢，就是有的房子你经济适用房吧，你买的时候五年之内不许出售的，或者五年之内你要出售呢，单位有权优先这个回售，或者是回购，放弃优先回购的话，你要卖的话，你要补一个土地那个出让价的，就当因为你这个房子当时没交土地出让金嘛， 嗯， 你要交那个钱的。还有一种是央管房。央管房的话，他要求你出售，必须要求这个房管部门、央管部门同意你出售，同意上市才可以。你要不出那个同意，你怎么都过不了，你怎么都卖不掉的。当然也是存在，你卖房的时候会补一个土地出让金，具体补多少，地方政策不一样。那你问房管局吧、哦，这个我跟你说不清楚百分之几。 反正这个房子的事儿吧，虽然都是房子哈，但是这个什么样的房、哪儿的房。谁跟谁的房，反正办起来这都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经济适用房、政策性房啊，你必须得问清楚、嗯，因为这个政策各地方都不一样的。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时间关系啊，房屋继承公证可以跨区办公证吗？ 嗯，一般不行，房屋所在地。 就房屋所在地，比如朝阳的，你只能在朝阳办。 反正北京是这么掌握的，别的地方好的大城都这么掌握。有的地方也不是。这个没有统一规定啊，没有法律没有说必须是，但是呢，北京是这样的，大城市，因为我了解的北京，反正大城市都这样，不允许跨区的，因为你跨区的话你不了解情况。当然，委托公证是可以跨区的。 好吧， 嗯， 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先聊到这里了。还有一些听众呢，特别想跟李律师私聊一下。那我们就在今天节目之后下发的订阅号当中把律师的电话放在上面，不过李律师最近比较忙啊，如果当时没接的话呢，大家要等待一下啊。 嗯，没事。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刘军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啊，听众朋友再见。 从享购推荐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上线之后呢，每一档活动都爆满了。原因是第一，品牌有保证，原产地新疆阿克苏的

道之行，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大家好，这里是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今天节目里，请您和我一起回顾春节晚会上令人难忘的歌曲。好了，先来听1983年第一届春节晚会上的歌曲《相恋》。 你的身影， 1989年，韦唯在春晚舞台上演唱《爱的奉献》，打出感情牌，晚会给了各方面的包装与支持。在感人的场面里，韦唯深情地唱出了这首歌，取得很好的现场效果与社会反响。 这是心意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在没有心的沙漠， 花啊处处开 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1993年，毛宁因为一首涛声依旧红遍大江南北，这条出名之路还引发了广东歌手北上的潮流。后来这首歌曲的台词还被笑星赵本山也用在了自己的小品中。 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才发觉，又回到你面前。我的故事 停泊在枫桥边，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却发觉又回到你面前。 让我们继续欣赏春节晚会中的经典歌曲。1998年，相约1998的成功，除了旋律动听、歌词清新外，还有归功于王菲、那英两位重量级的歌手的支撑。这首连续十周荣登全国各省市电台排行榜冠军的歌曲，不仅使王菲以一种相对主动和主流的方式接近了她的歌迷，而且两个人的合唱对彼此在歌坛的地位、人气都有相当的提升。 暖暖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谊中。来吧，来吧。酒吧，来吧，来吧，相约1998。相约在银 每年的春节晚会几乎都有军旅歌曲，在1994年，阎维文演唱的《一二三四歌》，遒劲嘹亮，唱出了三军将士们的豪迈气概，唱出了当代军人的精神风貌。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响首歌，绿色军营，绿色军营，教会我。二呀嘛二呀嘛二，二话没说为祖国；三呀嘛三，三军将士不为了四海为家。响首歌，这边唱来这边唱来那边歌，唱给蓝天和大地，唱给妈妈和祖国。一呀嘛一呀嘛一呀嘛一，一条大路多宽阔。二呀嘛二呀嘛二呀嘛二，二月春风拂面过。三呀嘛三，三山五岳人 1999年的春节晚会上，常回家看看由陈红等四人合唱，这首歌曲够直白够通俗，借着春节联欢晚会的东风，一瞬间传遍大江南北，老人和孩子领悟歌中含义，不费吹灰之力。这首歌作为点播的用途也远远大于欣赏和传唱。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